北京电台 RBC。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是423世界读书日，在本市第一家非盈利性公共阅读空间西城区专读空间正阳书局举行了新书《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发行仪式，请听报道。 在繁华的西单商业区附近的西四南大街43号院，门口悬挂着正阳书局和专读空间的牌匾。走进院内，一座古塔映入眼帘。正阳书局的负责人崔勇说， 元代的一座地标性建筑，已经800年了。 西城区在利用文物来保护文物的理念下，2014年把这个国家级文物院落打造成了特色阅读空间，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别看院子不大，却是典型的老北京的装饰，古色古香。读者既可以品茶看书，又可以买书借书。由于正阳书局经营的专读空间专门收集有关老北京的书籍，吸引了很多研究老北京文化的读者。蒋先生说， 他这点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北京书，他不能说他全有吧，但是他70-80%他是有了，你不用再来回跑了。 崔勇说，今年正阳书局成立9周年，采访当天正赶上正阳书局发行第一套正阳文库的新书《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这本书是我当年重金从同行手里买回来的，因为价格太贵了，一般的读者呀看不起，更买不起，所以呢今年啊把这个书重新翻译，重新再版，让更多人能看得起，能够买得起。 正阳书局和专读空间的故事反映了全民阅读的升温。据了解，西城区目前已经形成由两个区级公共图书馆、一个青少年儿童图书馆、23家街道图书馆为骨架支撑，25个挂牌特色阅读空间、100家实体书店为依托，流动阅读、数字阅读设施设备为补充的公共阅读网络，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品味到书香。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杨麻将》昨晚在首都剧场开始新一轮演出。这一版由濮存昕、龚丽君主演的《杨麻将》从2014年首演至今，绽发出了崭新的生命力。新版《杨麻将》由唐烨执导，在结尾与布景方面做出了调整，这两个人的命运有了转机和希望。本轮演出将持续到5月6号。中央芭蕾舞团创排的童话芭蕾舞剧《九色鹿》昨晚开始在天桥剧场上演，连续演出到本月25号。这是中巴2018芭蕾之春演出季的剧目之一，这是中巴创建以来第一次专门为儿童群体打造的舞剧。中巴舞蹈学校的孩子们也将第一次以整台舞剧表演的形式进行汇报和展示。舞台剧《江小东和刘晓文》今晚开始在仁义实验剧场上演，这是一个看似普通但又独特的爱情，或许你可以在故事当中找到自己的投影。张继刚舞蹈作品《动》今晚登台国家大卷，这是著名导演张继刚执导、展现广西风土人情画卷的舞作。央华戏剧在世界读书日之际邀请100名观众参与戏剧美学分享研习，昨天在风尚剧场观看了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剧目《西贡》的高清舞台影像。这部有着阿维尼翁剧王之称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是第一次在国内亮相。6月23号和24号《西贡》将在保利卷进行中国首演。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每天四点，我们来聊昨天晚上或前几天晚上演的戏。 我们现在正在追的一部电视剧叫《下一站别离》。 这是江苏卫视和浙江卫视在上周一开播的，主演是于和伟和李小冉，要演40集，目前已经播了15集了。 这15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或者说轻描淡写你有没有瞄两眼，给大家再说一下这个这里男主女主都是干嘛的啊。这于和伟啊是男主，他扮演一个公司的高管，他的情感经历是比较丰富的啊，有离过2次婚，都比较失败。为了挽救陷入危机的公司，他呢必须得赶紧找人结一个婚。虽然说这种编剧哈、这种也比较奇葩，但是剧里他就是这样，他必须找人结婚，别人才能给他这个公司注资。然后李小冉呢是女主，她扮演一家医院生殖中心的女博士，她在 男科大夫 啊，她叫盛夏。由于这个家族遗传，加上自身性格，她也比较这个，就是没那么开朗， 有洁癖。 她32岁就面临更年期提前， 再不结婚就没有机会当孩子他妈了。 所以啊，他们俩都有结婚的需要，这阴差阳错，俩人就遇一块了。 对，他们俩的结婚啊，都不是因为感情啊，都不是因为自内而外发自对于异性的这种吸引和追求啊、是为了各自的目的结婚。所以说，他们的婚姻是一个契约婚姻啊，本来俩都想隐婚，不想告诉别人啊，达到目的之后呢，离婚了事儿。但没想到呢，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不是能瞒就瞒得住的。没过多久，他们的同事都知道他们结婚的事儿了，于是呢，大家要庆祝一下呀。虽然你没摆酒吧，那我们也得找一 KTV 啊，庆祝庆祝。于是啊，剩下的好友秋阳公司的员工苏云来了啊。这个苏云是双重身份，是女方的好友，男方公司的员工 啊。就是这苏云呢，是剩下的闺蜜，俩人一直都挺好的。但是苏云呢，也是秋阳公司的一职员，她有一特殊身份，就是她特别特别喜欢她这公司的霸道总裁秋阳，一直暗恋人家，不是送花就是送巧克力。 是。那么在席间呢，大家还要撺掇他们亲个嘴呀、什么喝个交杯酒啊。 您可以说亲个嘴啊。您还亲个嘴啊，我看您有洁癖。 我觉得那有点格调有点那啥。 哎呦喂，您连亲个嘴都说了，还说格调有问题，我的天 你改那个发音，我就感觉好像有点那个。 这得加儿化。不给你问问去。 好。 啊，亲个嘴啊。 所以我就马上能想到那个现场，来亲个嘴儿。你看是不是格调 啊，行 多少有点问题、 亲个嘴格调高，行了吧。亲个嘴， 亲个嘴， 我怎么感觉像塑料嘴一样？ 你看一下子就很严肃了， 啊、 对不 对？ 对 对对， 来亲个嘴， 这是多大一个嘴呀、 啊？就大家在底下闹啊，就所谓的在 KTV 里闹洞房，让这对假夫妻啊特别尴尬啊，只能是、来这样，我喝酒吧，喝吧啊，都在酒里了。那后来啊，剩下抵挡不住，就躲到这个男卫生间里了，是吧？他和这个秋阳还有一段对话。 其实互动话题你还要抛出去，除了这个亲个嘴之外、 互动话题就是怎么闹洞房呢？ 哎呦，您这格调高 啊！不是不是，互动话题是，你能不能够接受先结婚后恋爱？其实有一部老电影也谈到了这个观点啊。那现在的人能不能够接受这种先结婚后恋爱呢？ 那在单身狗听了这事儿，说哪有这样的好事儿？先结婚后恋爱，我就想结婚。 那还有人说了，勿恋爱不结婚，宁这个缺勿滥，是不是？感情至上， 哦， 不知道大家是成什么样的一种看法， 可以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 嗯，也可以说说您身边的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我们下面来听一段吧，其实有人说这段演的还挺好的，挺有层次感的 啊。那我听听有没有层次啊。 好，在男洗手间里的对白。 别再喝了啊，再回去你所有的酒我都替你喝好吧。 你为什么叫苏云来啊？你是让他看着我们两个秀恩爱吗？ 苏云是我们公司的员工，是李飞叫他过来的。我知道你为苏云的事烦，这样等我们两个的麻烦过去了，你找个机会坐下来跟他好好谈谈，我保证你们姐俩会比现在更好。 好什么好呀，我自从跟你结了婚，我整个人都处于紧绷的状态，今天是苏云，明天不知道还是谁，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结这个婚，我就撒了一个谎，我就要用更多的谎来圆这个谎。我能骗得了别人，但是我自己心里我骗不了我自己。我真的如果半年以后我如愿有了一个自己的孩子，我怎么跟他说这些呀？这些在我记忆中不可能抹掉，我怎么教育我的孩子？ 我们俩离婚吧。上次你说离婚，我就感觉到你的痛苦。虽然我希望这种方式能够解决我们各自的危机，但我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你说真的？ 真的。等你酒醒，你要实在想离，我随时配合，是真的。 不离，我觉得你这个人还挺善解人意的，不是那么讨厌。 别夸我，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没那么烦人，我只是希望你高兴一点。别这样啊，我们回去就当 你先出去，我再缓一缓。 别缓了，这是男厕所啊。 这个戏我觉得他不会走一本正经路线，他最后还来一男厕所。 那就轻喜剧嘛， 嗯， 是吧？ 是。 哎呀， 让你有点感动，然后就让你乐一下。 这挺好，挺高级的， 嗯， 是吧？一味的严肃，一味的深情，也不适合大家。 看着累， 看电视剧不就是想放松一下吗？图个乐是吧？陪伴性的。 嗯，是。 刚才我搭档抛出一互动话题，就是你能接受先结婚后恋爱吗？其实这是个伪命题，但我们听众啊，我特认真的，我觉得开着飞机追蜗牛说，我九一的，我就是先结婚后恋爱呀，我和我老婆。这个见了两次面就定下来了， 结婚四年了，感情越来越深。 哦，这个 啊，缘分来了， 这挺好，这就一开始就对上眼了， 啊， 感觉就对， 啊， 嗯，就跟咱追那《远大全城》似的。 嗯， 《远大全城》里头那叫什么来着？ 陈思诚，阿俏， 阿俏看上那个什么达？ 沈达 啊，沈达，我一眼我就知道这个命中注定就是我的人，那咱俩就过一辈子吧， 嗯， 是吧？你冥冥之中有这预感，这就是天赐良缘呀，啊。 对，所以这里面也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是吧？ 对 啊， 如果感觉错了， 碰上就这个；如果感觉错了，四年拉，我这日子过的呀。 我搭档经常有感觉错的时候，有一次啊，他去非洲啊，就看动物特别开心，然后他就养了一小狮子，和小狮子过得特别好，是吧？然后那个就离开了非洲，过几年他又去了，在那片草原上他又看见了那个狮子，哎呦，俩人凝望了很久，突然认出了对方， 嗯， 然后他们俩就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啊，跑到一半的时候，我搭档发现，哎呀， 认错了。 哎呀妈呀，那个你那搭档是欢乐正前方的搭档。 对对对对对，啊，上非洲一直就没回来啊。 嗯，来，那下面我们演绎一下哈，米夏你得哭啊，没见过你在戏里哭过啊。 没在，我好像现实生活中我哭让你看见了似的。哎呦， 嗯，来， 来吧，你不说来段深情的音乐吗？ 一会儿。 啊，一会儿 啊，先还是有点、啊、是吧，埋怨的情绪在里面的、 哎。我是刚吐完是吗？ 啊， 哦、好，哎，喝，我告诉你，喝多了人就容易热血沸腾，平时不说的话吧，也容易说秃了嘴了。 是。哎，现在回去吧，啊，你所有的酒我都替你喝，好吧？ 你为什么叫素云来呀、啊？你是让他看见咱们两个秀恩爱吗？ 素云是我们公司的员工，是李飞叫他过来的。我知道你啊为素云的事儿烦，这样啊，等我们两个人的麻烦过去了，你找个机会坐下来跟他好好谈的，我保证啊，你们几俩会比现在更好。 你有点像一个那个做工作的工作人员， 本来跟你就没什么感情，想多了呗。 特别像给我做思想工作，人秋阳对那个盛夏吧，他还是有喜欢的感觉，尤其是你看那都哭成梨花带雨的样儿了，你还是有温情在你的这个声音里好吗？ 你还没哭呢，我是见不得人 哭， 后边才哭，从这儿开始， 从这儿哭啊？ 啊，我听了对白的， 我也不会， 我听你哭我才心软呢。 哎呦我天哪，那你会把你吓死的。就是你说我们俩感情会比现在更好，别编了哈。 就是你哭才能升华我们的感情，来，走 啊， 哭啊！来，我给你垫一句话。 那你来个深情的音乐，这什么呀？猪八戒娶媳妇儿似的。 素云是我们公司的员工，是李飞叫他过来。 这是一个书记吗？这不是。 我知道你为素云的事烦，这样啊。等我们两个人的麻烦过去了呢，你找个机会坐下来跟他好好谈谈，我保证你们接下来会比现在更好。 好什么好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整个人都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今天是素云，明天还不知道是谁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结这个婚，我就撒了一个谎，我就要用这么多谎来圆这个谎，我能骗得了别人，但是我心里骗不了我自己啊，我真的如果半年以后如愿以偿的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怎么跟他说这些呀？ 是，万一是双胞胎呢？ 我怎么跟这两个孩子说这些呀？ 万一是三胞胎呢？ 我怎么那么幸运呢？ 怎么跟这一群孩子交代啊？ 就是啊，你说这些记忆在我的心中能抹掉吗？我怎么教育我这一群孩子啊？您就别来干老干部似的叉腰了行吗？ 那咱俩离婚吧，上次你说离婚我就感觉到你很痛苦，虽然我希望这种方式能够解决我们现在各自的背景，但我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我觉得你假。 你觉得我假？ 是挺假的。 真的吗？ 真的。 那现在咱俩就把字儿签了。 啊。 其实我能感觉到你一点都不痛苦。 我痛苦，我又喜极而泣啊！不是，我是喜极而泣。哎，你知道吗？这个我一会儿给你讲。来吧，继续。 咱俩离了吧。 哎，行。 行吗？ 行。 真的。 啊，那个不离。我觉得你这个人吧。 别，等你酒醒。啊，实在想离我随时配合。 不离不离不离。我觉得你这个人吧，其实有时候还挺善解人意的，也不是那么讨厌。 你别夸我，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没那么烦人，我说那么多啊，只是希望你高兴啊。来来来，咱们回去吧啊，就当是半掩快乐，毕竟还那么多同事呢。 听你的吧。 嗯，走回去。 要么你先出去，我再还换。 别换了，这是男厕所。 问问听众吧。 啊， 听众从我们刚才的演绎当中， 听众早就换台了，听众还能听到这时候啊？你觉得呢？ 参与的有奖。 哎，我其实我刚才说这个，就是人要真正特别痛苦的时候，他就不哭了 啊， 他就笑了。 我个人觉得啊，我演这段真挺难的，因为我体会不到。 体会不到啥？ 我就体会不到编剧他的想法，是吧？这种是吧？为了一个目的，然后俩结婚，然后还要在同事面前扮演， 嗯， 是吧？ 嗯， 然后聊着聊着还要聊出点你所谓的真感情来，这个现实有这样的基础，才能够演绎出这样的感觉吧。 反正这段啊，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俩，你觉得嘛？虽然两个人说你也讨厌，我也讨厌，但毕竟进入婚姻的，你说孤男寡女，两个人还有法定的结婚证，在一起生活。 嗯。 然后呢，男的高富帅，女的呢有如花似玉，就是他是有很多爱情的那个小因子在他们俩中间来回的撞击，就是这有爱情是很正常的。 嗯，这男的都是吧？结过两回婚了 啊， 有那么容易被打动吗？ 这个有 啊，有。 你们就有的人吧，他一生都在谈恋爱， 嗯， 你知道吗？就是老房子着火没劲儿了，来看看大家的互动。你下不够投入。 傻讲，没换台。 我就应该哭是不是？你看我还笑，这个没有职业精神。 嗯。 关键我看我搭档的脸，我就哭不出来，是吧？ 对，你嫌弃我，是吧？但是 啊，但是我们找了一些评论。找了一些评论，我们两个人的观点不代表所有人观点。 嗯， 评论认为，下面播送本台短评：两位演员表演的都不错，很有层次感，信息量比较大。盛夏为了自己的这段契约婚姻毁了姐妹情，挺烦恼。秋阳好言劝解，盛夏因为契约婚姻陷入麻烦，觉得季南一承受谎言带来的压力，又无法对未来的孩子解释他的来历，所以难过的流泪。秋阳看到此情此景很难受，觉得自己有责任收出他出言不留情面的这种作风啊。这段情节秋阳表现了成熟善良令人信任的品质，盛夏也不再一味的挑剔自我中心，展现了理性合作的一面。 嗯，这我还挺理解秋阳的，也理解盛夏，就是他迷茫嘛。 我不能理解你。 我错了啊，我下次一定真哭，我跟你说。 嗯，不是我这我还真是进入不了这个编剧的，你给我说说，或者我问问大家能不能理解，是吧？大家的评论对于这段编剧是怎么来看的？ 有那么复杂吗？ 嗯， 哦， 其实这个七月的婚姻，我觉得有评论说没有什么新鲜感，啊，难度还是挺大的，还是要通过一些真实的在逻辑上能够成立的情节才能够说服大家。 对，而且这个演了15集，大家也发现了慢慢的他的套路啊。 嗯， 之前呢，我们追过。这个徐天叫什么来着啊？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呢是他有一个前妻 啊， 杀回来了是吧？ 对对对， 这个掀起了飓风巨浪，晚上不让你们俩好。然后呢，这秋阳呢是有俩前妻， 嗯， 这俩前妻分别要杀回来，啊，也是给你搅局来的， 嗯， 你发现吗？ 是，在这个戏里面呢也有一些套路啊，有俗的，有这个不俗的啊。你比如说吧。一开始他们俩见面，我们上次说过，就是盛夏有从生理到精神的这种高段位洁癖啊，点菜挑剔消毒餐具，你碰我就崩溃啊，马上要去洗手这种，对吧？另外呢，又展现出医生在性别上的这种完全无所畏惧，我的地盘我做主，特豪气是吧？哎，这种编剧呢，倒是能够让我们看下去。就是在戏里面稍微夸张一点还可以啊。 对，他就是进行了一些扭曲和放大， 就有点幽默感吧。 嗯， 跟看小品似的嘛，是吧？但是再往后就有点有点套路了，就是刚才你说的啊，出场的有秋阳的孩子和前妻。 对，他的创新在于有俩前妻，而且有一孩子。 对，而且还有一个创新是前妻是盛夏的领导。拼命的给他找茬儿。 哦，对，终于发现了和前一部不一样的地方。 对，就俩前妻，而且呢前妻还得在这里瞎搅和啊。 那么最后肯定这个秋阳得保护盛夏呀，是不是？那最终还有好多打戏在里面，是不是？ 对，至于他第二个前妻为什么回来，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秋阳的，到目前呢还没有具体交代。 嗯，是。所以你看这些套路感觉就有点为了制造矛盾而制造矛盾了。 但这部剧呢，就是你看着不累，加上有高颜值的这男主女主，就是看着还挺乐呵的，就是你博你一笑嘛。但他也有一个缺点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部电视剧《远大前程》，我们说那是顶配是吧？因为配角都特别特别的出彩儿。 是。 但你看这一部剧的这个配角， 嗯， 就几乎没有哪一个是让你记忆特别深刻的，都相对比较扁平化。 嗯。 尤其是秋阳的姐姐秋月。 是。 是吧？ 对对，就是。这也是很多都市剧的一个通病，就是你发现有一些配角或者是一些还算不上配角的演员，就是特别的脸谱和标签化，特别他那姐姐 哦， 第一集就出现了， 就一个劲儿的就是催婚催婚， 对对、 啊、特别热心，我这弟弟就跟我这儿子似的、 啊、 是吧， 就有点用咱们俗话说还有点神经质那感觉似的、 嗯、 是吧，一点都 他那大姐夫我估计有问题，天天拿手机在那摇 他美女 是吧， 是是、 嗯、 大姐夫倒还挺真实的，我觉得 你从哪儿看出真实的， 体验过生活是吧？ 我身边我没有一看一个男同事或者男性在那没事就摇啊、嗯、 啊，对他摇， 你身边的经常摇吗？ 能看让你看见啊 我确实没有看过香露摇啊，但是他没事老系鞋带儿，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啊。 是是是， 趴在桌子底下系鞋带儿 好、啊、其实啊有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现在的精品剧要付费，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付费啊？ 嗯， 有那个精品电影这一集要单独花钱买， 嗯、 对吧、 嗯？ 你尽管是 VIP 这一集要单独买。 哦， 但我认为以后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数呢？就是电视剧，你除了你是这个网站的会员你可以看之外呢，啊，可以按集购买。 哦， 比如说我就看五集，不好看了我不买了。 可以， 对不对？ 对， 所以你就逼着他往后边要。高潮迭起啊，或者是有更多的， 那你是就是你足够好， 足够好， 嗯、 让我一 而且吧，人有这样一个心理，这玩意儿花了钱了，不好看我也得把它看完了，你知道吗？就跟旅游似的， 哦、 哎呀，这遭这么罪，我也得走一趟，是吧？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跟大家探讨一下啊，这个商业模式，稍后见。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笸了，愣讹我半袋白面。 你反着跟他较了个劲，人家信的是玛利亚。 他信玛利亚，我信观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脊梁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贷款需谨慎。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荟萃明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蔚蓝北 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闲片，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红绿玉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桂光过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2018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4月25号至5月4号在位于顺义的新国展和三元西桥的老国展举办，预计新国展周边天北路、经历路、机场高速等地交通压力会有所增加，老国展周边的三环路双向、西坝河南路还有静安西里等地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在这里我们提醒前往参观的市民朋友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前往。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满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4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我们的口号是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今天我们聊的戏呢是下一站别离，刚才我们说的一个让电视剧啊更加健康发展的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不知道各位朋友同不同意，就是以后这电视剧啊如果在网上要付费收看的话啊，咱们别这个买个网站的会员就都可以看了，也不是说呢花点钱这电视剧我们就全买下来了啊，一集一集的卖。 你这有点像看电影， 嗯， 只不过看电影你得去电影院。 对，是因为很多戏就是嘛虎头蛇尾，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看不下去了也没办法了，反正已经买了这套餐了，是不是啊？那就看着呗。 我觉得听众啊比咱们选择这个范围大多了， 嗯， 咱们这叫欢乐追剧是吧，所以你有的时候没办法，你得硬着头皮看，我觉得大家未准像咱们这么想 啊。对，当然也有每天的收视率在那统计着呢，是不是 啊、哦？收视率 是吧？他们电视台都这么比嘛哈、啊？这个戏怎么样啊？豆瓣评分怎么样？ 嗯， 那今天呢，我们结合这个戏啊，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戏里面谈到的，结婚以后到底能不能够培养出爱情呢？话说这剧里有两个角色，苏云和庞大海， 苏云那天受刺激了， 这就是男配和女配啊、 哦、啊，对，就苏云受刺激，为什么呢？就是刚才上半段米夏介绍的嘛，他一直暗恋他们公司的老板 秋阳， 结果呢，人家和他的闺蜜也好了，结婚了， 他巨受伤 啊，特别受打击。 嗯， 庞大海呢就安慰他呀， 庞大海呢 喜 欢盛夏，就是喜欢女一， 嗯， 结果呢人家也不待见他，一直对他没感觉，他也很受伤、嗯、啊，两个受伤的人呢心心相惜、 啊， 结果都喝高了啊，就干了不该干的事儿。 是啊，然后是吧，差点就要结婚。 啊、 庞大海认为呢， 不是，是因为啊，这个苏云他们俩就。 嗯， 就在一起了吗？在一起之后，这苏云就是厕纸，他发现，哎呦，她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啊，这庞大海呢说：“我得对你负责，咱俩结婚吧。”那苏云说：“我不想你让你对我负责呀，你凭什么就让我对你、嗯、你对我负责呀？是吧？” 对， 这个不行。然后呢，俩人就有一段对话。 嗯，是，嗯，苏云怎么说呢？听听。 你要把孩子拿掉啊？ 不然呢？我要生下来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都已经是一条生命了呀。 但是他是个意外。 是个意外，但这意外已经发生了，那我们能不能为孩子想点什么？ 我不是盛夏，我不会因为一个孩子跟不喜欢的男人结婚的。 但孩子是无辜的呀。 就是因为孩子是无辜的，所以他更不能成为失败婚姻的源头。 其实感情可以在婚姻中慢慢培养的。 错，在婚姻中能培养的是亲情，不是爱情。我的梦想是跟自己爱的男人携手走进婚姻殿堂，共同孕育爱的结晶。这个顺序不能倒过来。 他们俩是边看球边在讨论这么严肃的话题啊。 嗯，这个背景音乐确实在看球赛啊。这个女的呢就坚决不同意。 怎么听出了北京体育广播的声音？ 嗯，她就是边听1025边那个聊这么严肃的人生话题。 啊、 嗯，这女的坚决不同意。这男的说为了孩子、嗯、咱俩就结了得了吧哈。嗯，你能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这个问题吗？ 对啊，我觉得这个呢就跟刚才上半段啊盛夏所说的。我以后要生了这个孩子我怎么跟他交代啊，你爸啊。他啊，为了钱跟我结婚要的你，这个也是，我怎么跟以后的孩子交代啊？那天晚上，是吧？我们喝高了，然后有的你，这不合适。我 一般家长怎么会和孩子交代这种事儿呢？ 对吧？那孩子啊，也是啊。 这没事儿，和孩子聊什么闲篇能聊到这一页呢？ 就说 是吧？ 孩子会问：“哎呀，你们俩怎么在一起的呀？”啊，我们俩喝高了在一起的。 孩子一般也不会问你们俩怎么在一起的，我觉得 啊，或者说孩子们、妈，你怎么跟爸爸没在一起的呀？ 是吧？你其实你刚才抛出了一个互动话题，我们听众也和你互动了，就是说，先结婚后恋爱行不行？ 行不行？ 这往回到那么半个世纪50年，那过去都是媒妁之言，有可能结婚之前俩人根本就没见过，掀开盖头那一刻， 嗯、 哎呦，这个。也许就把你吓一跳，或者说你 surprise 很惊喜，或者说你平平淡淡，但你后来过着觉得哎呀其实也还不错。 嗯，我的观点是这样，就像刚才戏里面那个苏云所说的，那培养的是亲情啊，所谓的恋爱啊，它是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神秘感的。这个时候其实你的那种恋爱的感觉很有可能是你想象出来的某种感觉， 假的。 米夏很有经验啊，马上能领会到我话里的精髓。 那你不要加一句我很有经验好不好？就是你主观把它想象的特别好，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好。 没错， 那不是说那个白雪公主和、我怎么想说什么什么老人、 就是那个恋爱的人 和 都 是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他最后也摔盆摔碗吗、 哎？ 就是你怎么让两个人相爱的人分开呢？你就让他们一块过日子吧， 嗯、 他俩就。经过这样的考验， 恋爱的人都是盲目的，是吧？所以说呢，哎，这种感觉有时候是自己幻想出来的。但是如果说他们俩结婚了，天天啊、这个在一起住啊、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争吵，你说还有那种神秘感、想象的空间吗？所以倒是能够培养出有事儿我替你扛啊，有什么情况我替你上的这种所谓的亲情和 信赖依靠，但是没有。 你这得分在哪儿说，你要以前没见过面的，那人家可能就是先结婚后恋爱了嘛，是不是？ 那个时候可能人家对于恋爱的定义也没有太多。 而且啊，我告诉你们，就是恋爱不能谈时间太长。 哎，谢谢米老师。 谈太长那不容易结，差不多一年左右，嘎嘣结了得了 啊， 嘎嘣不好啊。 谈太长后面也变成了是吧？ 对，就俩人就没激情了， 嗯。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呀？是不是？但是呢，也有人说了，就是那个开着飞机追蜗牛的朋友，他不就说了吗？他们的这个感情越来越深。 嗯。 啊，那我认为你迟早要走到这一步的。就是你结婚为了什么呢？为了感情是越来越好，是不是？我没有那个恋爱就不可以吗？ 可以， 我觉得也可以吧。 可以啊， 因为你恋爱只是那一段经历，后面更长的还是在一起过日子 的这种心情啊。那你到底是同意哪种观点呀？ 就是你要特别看重恋爱的话，可能这就不太好。 哦， 你要不太看重恋爱，觉得无所谓，反正后边日子更长， 对， 那也行。 这婚姻其实是情感和经济的共同体。 对，所以我想我说这话就是谁都不得罪。 哦，行， 嗯， 来吧， 来吧，什么意思？ 推音乐。 哎呦，吓死我了！ 哎，那您想什么了？ 我不知道啊，大家说呢？来吧，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 显然编剧是认为啊可以的，对吧？要不然也不会这么编，嗯。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啊下半段的下半段，要跟大家分享一条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季的重要信息。 对，其实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已经注意到了啊，四月一整月都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的生日季。我们的主题是春风得意，花开为你。我们呢也特别牵手了中国话剧院国宝级的单位啊，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举办了诵读与观剧活动，而且呢由听众演绎人艺的经典剧本赢取观剧大奖。自从4月1号活动发布那天起呢，就不断的有热心听众给我们发来了音频的投稿，其中呢有的听众真的是非常有专业范儿啊，这个演绎的非常好啊，所以我们一直觉得高手在民间。下面呢我们就听一段由我们的听众演绎的雷雨片段 啊，来听众演绎的啊。 太太您下楼来了，我正要给您送药去呢。老爷在书房里吗？ 哦，老爷在书房里会客呢。 谁来了？ 刚才是警察局长，现在不知道是谁。太太，您要见他？ 不，两个礼拜没下来，这屋子又变了样了。 哦，老爷说原来的样子不好看，又把您添的新家具搬了几件走。这是老爷自己摆的， 这只旧衣柜他又拿下来了，什么事情都得依着他，他是什么都不肯将就的。 太太，我看您的脸上像是在发烧，您还是好好的在楼上躺着。 楼上太热了， 老爷吩咐过说您有病，请您好好的在楼上歇着。 我不愿意在床上躺着，我忘了老爷是哪一天从矿上回来。 大前天晚上。 那白天我像是没有见过老爷来、 哦、老爷天天忙着去省政府开会，到了晚上才上楼看您，可是您的门又锁上了。 怎么这楼下也是这么闷热的吗？ 是，是闷得很呢、啊、一早晨乌云就遮满了天，没准儿今儿个会下一场大雨。 那就给我换一把大一点的团扇，我简直又有点喘不过气来了。 是。 这段演的挺好的哈，真的挺棒的。 一人分饰两角。 哎，就是两个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人物角色。这位听众呢 叫姚丹。姚丹女士啊，是从事这个企事业管理咨询的。自己呢也特别爱好文艺，爱旅行。她追求的生活追求啊，有八个字可以概括啊。她说：“心情气畅，晴朗的晴，心情气畅，天地朗亮。” 嗯，好，所以你看人家术业有专攻啊，同时呢自己的这个精神生活和兴趣爱好也是有一番情致和天地。那么其实姚丹女士只是众多听众和观众的一个代表，在为期一个月的读经典剧本看人一大戏的活动当中，还有很多颇具专业水准的声音表演达人，其实也彰显了咱们活动的品质和文化的内涵，也反映出广播和话剧带给人的声音魅力。那接下来那个大家也听一段我们俩的。 在之前再告诉大家，就是明天4月25号，那我们两家单位啊，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有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们一起合作的第一场活动春风得意花开为你，庆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将完美收官了。所以呢明天会有一个特殊的节目安排。 嗯，什么安排？也请大家关注一下哈，当然大家也可以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继续来听各位听众朋友发来的这个自己配音的这些声音素材。那接下来我们就放一段吧，我们俩录的 啊，对，这段录了很久了啊， 对吧？这个按要求得播 啊，那就播一下 啊，来， 其实真不是像录像播 啊，对，我觉得米夏演绎的非常到位。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雷雨片段。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剧中以两个家庭、8个人物、30年的恩怨为主线，伪善的资本家大家长周朴元，受新思想影响的单纯的少年周冲，被冷漠的家庭逼疯了和被爱情伤得体无完肤的女人樊一，对过去所作所为充满了罪恶感企图逃离的周平，还有意外归来的鲁妈，单纯着爱与被爱的四凤，受压迫的工人鲁大海，贪得无厌的管家等。不论是家庭秘密还是家事秘密，所有的矛盾都在雷雨之夜爆发。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 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哦，你是你父亲的儿子，这些月你特别不来看我，是怕你的父亲， 也可以说是怕他才这样的吧。 你这一次到矿上去也是学着你父亲的英雄榜样，把一个真正明白你爱你的人抛开不管吗？ 这么解释也未尝不可。 怎么说，你到底是你父亲的儿子，你父亲的儿子，父亲的儿子，都是些没用、胆小怕事、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我恨着，我恨我早没有知道你。 其实，在北京文艺广播这个24周年生日祭的活动当中呢，还是有很多咱们北京电台其他的同事哈、演绎的一些经典话剧的片段啊。其实也特别感谢啊，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参与这样一些经典作品的创作，大家可以可劲儿给我们拍砖。因为其实我们是吧，拍完之后呢 啊， 我们还会明年接着来